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京藏高速出京方向马甸桥到北沙滩桥，机场高速出京方向四元桥到北高桥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来来来，你不是要唱歌吗？我觉得 Hello 啊，这是什么什么歌？ 就是 Hello 歌， 开场 对，想来一嗓子，开开声。 哎，好嘞啊，感觉要吆喝一声，得这是有点什么，咱们得吆喝一点什么吃的喝的，让大家来这个品尝一下。 对 是不是？ 而且我跟你说，这两天我身边的有很多朋友就是说陆续听我们节目，就会有很多收获。比如说我们的王牌新发现啊，或者说咱们节目当中会提到一些些许的吃的东西。 对， 但是说哎，好像给很多下班路上的朋友不知道吃什么，有一定的选择权。引导他们去吃什么？ 说了半天，我们今天是要打算开场就跟大家聊吃的东西吗？ 火锅喽！ 哎，你还真别说，这天儿开始凉下来之后，有好多想吃的东西啊。 所以今天一开场的时候，为大家准备了音乐大杂烩，你准备好了吗？ 再见工作。 秋风送爽，希望各位的心情也进入到一个相对比较 easy、比较这个轻松的模式哈。尤其是在下班的路上，想点这个吃什么呀，喝点什么呀，然后呢，轻松快乐的开始下班的这个路途哈。 So easy， 今天第一首歌曲来自罗艺诗。 好，这是我们今天送上的第一首歌，欢迎你们来到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所有正在收听 FM 九七四的朋友们，下班快乐。 明白把手边只有简单的眉眼，喜欢坦荡荡的脸，不要收到无谓的红玫瑰，不要甜蜜的语言，只要真心的感觉才会多自在的世界。我试图用指南针贴近我的心， So Easy 这首歌，我觉得这个在念出这个词汇的时候呢，很多人的那个心情、那个表情啊，都会非常的浮夸啊。 哎， 就是我会想到一个，想到自己一个同学啊，每次问他说：“哎，你考试准备怎么了？怎么样啦？”啊。So easy， 或者说，其实我们就是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不妨去模仿一下这个微笑的表情。So easy， 说到这个 easy 的单词的时候，我嘴角是上扬的耶。 对，放轻松哈。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王牌福利就在现在。 今天的王牌福利呢，就是北京音乐广播举办的悦享四季第12场的活动，时间呢会在9月15号地点国图艺术中心举办的时光四重奏音乐会，每天会分享八张门票。 嗯，继续可以通过微信互动的方式来索取到门票啊。 嗯， 这很简单。你这个今天还是有这种想要音乐表达的欲望啊，想要唱唱歌给大家听。好，那这样吧，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点唱环节。各位正在下班路上的朋友，这是一个临时出现的单元， 不要加 了。如果你们有想听艾科现场为我们演绎一首歌，不管是想要什么歌，甚至呢可以到这个葫芦娃、黑猫警长这种儿歌，或者说呢也可以是个歌剧啊什么。 你就是一时半会儿、 啊、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什么的， 就是你一时半会儿 cue 我的时候，脑海当中只会出现一个旋律，就是那雷雷欧的雷欧的雷哎哦，动画片的旋律，不知道为什么。 对， 嗯，要是大家点歌的时候我不会唱怎么办？ 对， 就你唱是吧？ 对，你刚才唱的那段的时候，我觉得不是，本来我们会想到是放羊啊，但是你唱那段，我觉得可能后面会有一声狼嚎的声音，我得加入一声啊呜。 不应该就是现在就是正式开始看动画片的时候了吗？ 所以要点唱嘛。所以今天的互动就是特别简单，你们想让艾科现场来演绎一首歌，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可以获得我们送出的音乐会门票。She got eyes that cut you like a knife, and her lips taste like sweet red wine, and a pretty lace go to heaven every time.She got a gentle way that puts me at ease. When she walks in the room, I can hardly breathe. Got a devastated smile like a grown man to his knees. See, I'm on that beat, it blows me away. She's everything I want to say to a woman, but I couldn't find the words to say. She got one of them idiots, I don't know what to dodo. Every time I try to tell her how I feel, it comes out, I love you. You got whatever it is. You know, I've never been a type that would ever want to stay. Bring them home at night and they're gone the next day. But that all changed when she walked into my life.And people ask her why it is, tell them I don't know. That just something about the woman makes my heart go haywire. She's gonna be my wife. She got one of them idiots, it blows me away. She's everything I wanna say to a woman, but I couldn't find the words to say. She got one of them idiots, I don't know what to doEvery time I try to tell her how I feel, it comes out, I love you. You got whatever it is. How I feel, 'cause when she loves me, I'm on top of the world. 'Cause when she loves me, no, I can live forever. And when she loves me, I am untouchable. She got one of them idiots, it blows me away. She's everything I want to say to a woman, but I couldn't find the words to say. She got one of them idiots, I don't know what to do. 'Cause 没有人点歌吗？啊，大家都不想听艾哥唱歌啊！ 我陆续的看到有几个特别不擅长我的风格的歌曲。 我觉得不是，大家可能比较这个关心你，或者说不想让你这个哎。 先我省一省嗓子吧，在一开始的时候。 对，就是也不想添堵嘛，是吧？ 别这样。 艾哥的歌声还是值得赞扬的，所以大家不要客气啊！ 啊，你这个 想听他这个现场来清唱一些歌曲的话呢，赶紧把歌名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发过来。其实他唱不唱歌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可以有送出时光四重奏音乐会的门票。 对，就是重点。记得联络我们的方式非常简单，找到白杰 FM， 杨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推荐优质内容给你们。 王牌推荐。本节目由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赞助，第二届老舍戏剧节金秋开幕，与您相约天桥。巴黎城市剧院携加缪话剧《围城状态》首度来华，10月5日至6日，《围城之门》已缓缓拉开，只待追寻人性真相。 好，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王牌推荐。今天首先我们从歌手吉格隽逸的他的一场演出开始，9月29号在这个五棵松 M 空间会有一个演唱会，而且呢这个今年以来他其实发了好多歌啊，比如说像远远的时光 啊，I'm your fan， 对，就是其实一直都是他的那种比较狂野的这个电子舞曲风格， 金根那种风格，而且他在舞台上很多朋友都能看到说女王范十足。这次的音乐现场呢，他也是以这个世界公民为主题，把自己的内心世界完全的打开。 好吧，推荐完了这个相对来说比较这个狂野啊 sexy 这个路线的这个吉格隽逸，接下来是比较清新味儿的歌手黄雅莉，你还记得吗？ 哎，最近他走的这个风格有点像邻国路线，或者说那个什么其他的那个国外的风格， 小清新啊， 小清新 是不是啊？就是新歌叫《旧将》。 对，然后呢这首歌曲是他这个和歌手路虎继黄小花之后的第二次合作了。 是之前那个黄小花其实就是比较俏皮的那种风格， 有点像美国的风格民谣风，而且他是旧将这个词呢本来也是一语双关，就很俏皮的感觉嘛，而且他们还编了一支舞蹈叫旧将舞。 会有一个 MV， 就是动作很简单有趣，所以我们这样先听听歌啊，想象一下那个舞会是什么样子的吧。 是的是的， 来，这种清新的风格很适合下班我们听，就来听这首《旧将》。 旧将旧将要和我一样，深呼吸旧将旧将，下雨天也有大太阳，放轻松旧将旧将，充满了力量，别忘了旧将旧将旧将旧将。明恋暗恋直接失恋，喜欢的人从没看你一眼，童话里的王子，现实中的公主，相信总有一天会对你放电。晴天阴天很好，晴天好心情从来和你没有缘，购物车里很满，口袋里面没钱，某年后的某天，总裁便让你傻眼。 不要慌，就讲就讲，要和我一样，深呼吸就讲就讲，下雨天也有大太阳，放轻松就讲就讲，充满了力量，别忘了就讲就讲就讲就讲。不要慌，就讲就讲，要和我一样，深呼吸就讲就讲，下雨 黄雅莉，就是黄小花和这个路虎两个人对唱，路虎写给他的歌就叫旧酱，适合吃黄瓜的时候 就着酱， 哎，黄瓜就酱，黄瓜蘸酱啊，这馒头片就酱都可以就酱， 这首歌听起来好像还挺好学的，就酱 就酱，对，就是小清新的曲风嘛，对啊，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 文艺最前排。 继续来推荐一下这个由李佳航、姚笛主演电视剧《生于七零年代》哈，9月14号本周五可以在安徽卫视看到了。 对，这是一部专属于七零后的时代史诗，讲述的是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出生于三个不同家庭的男孩子，然后从不同的生长故事，就不羁的少年成长为真正男子汉的柔情故事。 另外呢，电视剧方面还有就是钟汉良、马天宇和孙怡主演的电视剧《凉生》，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名字听的人也是啊， 凉凉的， 对，很凉啊。 让他们的粉丝久等了，终于现在定档了，是时间在9月17号，也就是下周一的时候，湖南卫视正式播出。而且这部剧是根据网络小说改编的，其中涵盖了很多经典偶像剧的所有套路。 什么套路呢？比如说这个钟汉良、马天宇分别扮演实力雄厚的城市家族的大少爷和三少爷 啊。 然后这时候，哎，这个就是言情剧里面这个套路出现了啊，一个家境比较贫寒的女孩，就是跟山菜一个模式的哈。然后就出现，他们又同时爱上了这个女孩。剧中各种桥段啊，什么这个出车祸啊，什么之类的。 所以这个歌手要值得一提的是，徐佳莹还为这个电视剧配唱了主题曲，叫做《最美的遇见》。 哦，那我们今天要听徐佳莹的这首歌吗？ 不不不，我们还是听一下马天宇的歌吧。这首歌是比较会勾起很多朋友的回忆的。 告诉大家说，徐佳莹配唱一首主题曲《最美的遇见》。好，我们来听马天宇带来的《该死的温柔》， 因为他演的偶像剧嘛。 对啊，这歌其实还挺适合秋天的。 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这问题，说没问题，心里在流泪，骗自己，可是你却对我说， 说好了泪不流，缘分已尽的时候，你不再要借口，风停了，雨顿了，你一定要走，我还站在记忆里在感受，你这该死的温柔让我心在痛泪在流，就在和你说分手以后想忘记已不能够，你这该死的温柔让我止不住沉，有再多的借口我都无法再去牵你的手。 Put it down on my life that I love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cause you're the sweetest thing ever in my life. I cried so many times ever since the night you were gone. 说好从此后， 说好从此后， 说好泪不流，缘分已尽的时候，再要借口，风停了，雨顿了，你一定要走，我还站在记忆里在感受，你这该死的温柔让我心在痛泪在流，就在和你说分手以后想忘记已不能够，该死的温柔让我止不住颤抖，哪怕有再多的借口我都无法再去牵你的手，你这该死的温柔让我心在痛泪在流，就在和你说分手以后想忘记已不能够， 看当时我们认为的一首大俗歌，在多年以后听到，好像也褪去了一些世俗的气息，就是多了一些回忆的味道。 对，所谓流行就成为一个经典了。 嗯，这是该死的温柔，马天宇。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嗯，此时我们会让音乐的节奏稍微慢一些，因为今天其实下午看到这个消息了，我觉得也有必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可能你一直忙于工作也不知道这个消息，这算是今天的临时的一个消息啊，突发的一个事件。 是著名评书艺术家单田芳11号下午3:30因病在中日友好医院去世了，享年84岁。 嗯，其实有关于单田芳，我们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有关于他的童年的记忆，或者少年时代的记忆。上回书说到啊，你看这个就是其实我觉得很多的男孩子可能都会不由自主的，有的时候甚至你都会去模仿他。 对， 这是你在某一段时间之内，你甚至对于自己童年的那个记忆点都会去想到他播讲那些评书的片段。 是的， 他是1934年12月17日出生于营口市的一位一个这个曲艺的世家。 对， 然后呢是中国的评书表演艺术家作家。 嗯， 获得过很多的奖项，其实在2012年的时候已经拿到了这个中国曲艺的这个牡丹奖终身成就奖。 对，在1954年的时候走上了评书的舞台。79年5月1号的时候，单田芳重返了书坛。95年的时候呢，单田芳成立了北京单田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做出了很多的贡献，包括2007年1月26号单田芳宣布收山了。他也留下了很多经典的作品，比如说《老店风云》就是他的收山之作。 对，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那么一点伤感，因为我突然想到那个小的时候，我然后守着收音机去听他那个播讲评书的那个片段了，我就觉得哎，好像还真是有点难过。其实我刚才看的朋友圈里面很多人在发那个在刷屏，就是然后我觉得有一个朋友说的很好，他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我们都是说书人。然而感谢在那样的一个还没有那如此丰富娱乐的年代，单田芳老先生啊，带给我们那些欢乐和念想，先生千古。 哎，就包括我之前有一个生活在北京的朋友都一直在跟我分享说，尤其是在北京啊或者天津，特别喜欢小的时候就开始听评书或者相声之类的。所以单田芳老人家对于他们很多一代年轻人而言留下了很多经典的作品，比如说《铜陵传》还有《三侠剑》 啊。对啊，但是其实感慨一下，岁月如流水啊，它真的是一去不复返，就像有些经典的旋律也会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当中。还是那句话，单老先生走好。这首《忘情史》来自刘德华。 曾经年少爱追梦，一生只想往前飞，行遍千山和万水，一路走来不能回。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让我忘了这一切啊！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夜不流泪。所有真心真意，任它雨打风吹，付出的爱收不回。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生不伤悲。就算我会喝醉，就算我会心碎，不会看见我流泪。 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如果那次诀别变成了相守， 为何你不懂得说我不懂，只要有爱就有痛。 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将往事留在风中。 每一天的阳光在天空晕染，

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开业啦！北京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开业啦！精彩活动等您来，敬请关注微信号。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 歌唱北京，听歌词。 歌唱北京，听歌词。这里您听到的是李健波创作的歌词作品《世界的北京》。 走过天桥，翻胡同，体察的是纯纯民风。转一转大沙院、四合院，游一游神沙海、通惠河，难忘一生。全聚德、斗城、焦圈、毛耳朵，那滋味真是不同。穿越长安街，逛一逛天安门、雍和宫、王府井，大气恢宏。北京数不完的故事，北京道不尽的珍重。这里是中国的首都，这里是世界的北京。 再来关注由撒顶顶担任总制片人和艺术总监的创意舞台剧《我的小伙伴》近日在西安举办发布会。《我的小伙伴》由国际化制作班底打造，主演陆俊浩在活动现场演唱了主题歌之一《小伙伴之随风自在》，让大家提前感受到这出舞台剧的全新风貌。据了解呢，《我的小伙伴》是一个具有秦汉基因的陕西原创 IP， 它以充满创意的现代表达方式和国际视角来讲述中国故事，是一场一带一路背景下集合国际智慧的文化盛会。我的小伙伴同名专辑将于9月中旬登陆各大音乐平台。近日呢，韩红爱心百人援陕大型医疗援助公益活动正式启程，爱心团队乘坐火车出发前往陕西，为当地贫困老百姓免费义诊发药，并且对当地的医疗工作者进行专业培训。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东二环广渠门桥到东四十条桥南北双方向，东三环双井桥到三元桥南北双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特约播出。 哎，怎么突然没油了？ 别着急，我已经叫了救援服务，师傅离咱们只有2公里，一会儿就到。 你什么时候叫的？我怎么没看到啊？ 全靠这个神器，中国人保 APP，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服务，出车搭电、送油换胎都靠它，还能实时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喏，现在救援车离咱只有800米了。人保直销车险，专业化救援，放心看得见。 400123456。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在北京这座城市，每天上班出差谈客户，哪儿还有时间装修房子？ 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呀，从装修到入住，设计师全程跟踪服务，家具风格随意选，家电和家具全配齐，这叫上班装修两不误，关键还能保证漂亮有颜值。 上班族装修房子请拨打400876488888，400876488888，不用请假，拎包入住，颜值高。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8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喜欢用我的音调唱出你的味道。 传来的暗号，太多的幸福报道。 到什么？ 想到什么？ 巴士、驿站、长街，还是夜色里的人群，或者小酒馆里的音乐，这些都可能成为画布上的元素。万物生长的植物也都会在这个季节盛装出席，风也会比往常显得更有态度。娱乐最王牌，续写秋天。 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现在秋风送爽的季节，下班路上欢迎你们收听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9月15号晚上我们会有一个北京乐广播在国图艺术中心的音乐会，就是时光四重奏的音乐会，向我们一直介绍除了这个很多经典啊，很多的不同形式的舞曲和电音乐，这次的主题很吸引人，就是时光。 对，就是要用最精彩的演出和最经典的旋律给大家留下一段比较美好的记忆，也相信大家一定在当天晚上可以度过一个印象深刻的夜晚。 对，这个音乐会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举办的第12场的活动了。 也欢迎越来越多的听友们加入到我们的活动当中。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或者是白星 FM 来获得免费门票。 在我的怀里，在你的眼里，那里春风沉醉，那里绿草如茵，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晚，多少年以后如云般游走，那变幻的脚步让我们难牵手，这一生一世有多少你我被吞没在月光如水的夜里，多想某一天又重现，我们流连忘返在北疆湖畔，在某一天你忽然出现，你清澈又神秘，在北疆湖畔，你清澈又神秘，像北疆湖畔。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在北京这座城市，每天上班出差谈客户，哪儿还有时间装修房子？ 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呀，从装修到入住，设计师全程跟踪服务，家具风格随意选，家电和家具全配齐，这叫上班装修两不误，关键还能保证漂亮有颜值。 上班族装修房子，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不用请假，拎包入住，颜值高。详情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继续回来，下班快乐，我是白杰， 我是艾哥。 娱乐最王牌，我们继续要说到的这个节目是我就是演员啊。上周六因为播了一期以后呢，大家好像这两天一直在讨论啊，就这个节目，就是比如说左小青和任素汐谁演的好啊， 还有宋阳到底远不远啊， 嗨， 还有另外一位就是瘦到亲妈都认不出来的杜淳， 他是怎么做到的啊？不过最激烈的一个舆论的焦点还是在吴秀波的身上。 是的，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吴秀波在节目当中的表现。首先他在左小青和任素汐的一段表演当中，他就觉得他的点评是突出很强的针对性，他先发动观众来举手投票，然后得出结论说表演是情感不是技巧，紧接着又问任素汐说你肯定不是妈妈， 言下之意就是没有当过妈就演不了妈。嗨，然后呢后来也其实有些强势的表现啊，就是说对于军事联盟这一段的时候他会有自己的理解啊， 对， 哎，就好像真理在我啊，你们都不对。这其实这个表现会让很多人说大跌眼镜啊，或者是好像没有好感啊，有人质疑说吴秀波的评委资格，认为他也没有重量级的代表作和奖项。 对，但是剧情在昨天晚上出现了反转，就是在贴吧当中有人贴出了吴秀波在录制现场的完整发言的记录稿，言下之意就是说吴秀波当时的发言是被节目剪辑之后就给剪歪了。 哦， 所以比如说吴秀波在点评任素汐的时候态度其实挺谦逊的，他说素汐，我跟您聊聊天，我特别喜欢你，我把你的歌听了好多遍，我找你演戏，结果紧接着可能还说了一些评论之类的话。 对，他其实也说到说无关对错好坏高低啊。点评宋阳的时候他的原话其实是说他在上场之前还在纠结说曹植到底是怕死还是不怕死， 对， 导致说表演比较犹豫，应该认准一个方向自信的去演。 对，当然目前的吴秀波本人和节目组都没有表态到底是这个导师是什么样的风格，还是剪辑的一些问题，我们也不太好去确认。 其实这种事儿去年不是出过就那个袁立那个、啊、 对、 就是、 胡乱剪辑， 对，好吧。但是收视率是怎么看的呢？就是第一期的收视率表现不好 哦， 甚至你看啊，就是隔壁台有那种播了十几年的相亲节目都比他们高啊。 而我就是演员这第一期的结尾下期预告主要内容依然是导师之间的矛盾，哎呀、这真的是能看出来剪辑的问题。 而我觉得不管孰是孰非，普通观众能做到的事就是眼睛和耳朵是自己的，凡事有主见，别被节奏带跑。 别堆砌怀念，让剧情变得狗血，深爱了多年，又何必毁了今天？都已成年，不拖不欠，浪费时间是我情愿。像谢幕的演员，眼看着灯光熄灭。来不及再轰轰烈烈，就保留告别的尊严。我爱你不后悔，也尊重故事结尾。分手 在和才流着泪，相思离间。 再见不复遇见。 那天无意中看一个电视节目，说这个两个人如果分手了之后还能不能做朋友，这件事儿你怎么看呢？嗯，我觉得吧，那天我觉得这句话说的很有道理啊，就如果两个人在分开的时候呢，他们是没有伤害的，或者至少没有太多的互相伤害的，两个人分手是可以做朋友的。 或者说有一方已经放下另外一方，就做朋友可以做得体面一点了。 总之呢，就是体面一些，毕竟谁都不是奈斯的人。 总之我们最后要总结一下，就是好好说再见。 对，不是每个人都是 nice 的人啊。好，接下来的娱乐最王牌，我们将会来听听看最近艾克有什么新的发现啊。这个其实我还自己挺感兴趣的。 是吧？ 是啊，我觉得前面有几个版本我玩的还不错。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哥。最近这就是灌篮掀起了一波血气方刚的荷尔蒙浪潮，让人尖叫之余也让很多平时不看篮球的朋友觉得接受起来也不是那么困难。当然平时最喜欢 NBA 并且热衷于周边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2K19 在今天凌晨首发的消息，我们先来感受一下其中的画风。 Los Angeles Lakers select. Hey, hey Corey, I'm drowning out here, man. Help me. Don't be naive, AI. You're not ready NBA 2K19 现在已经在全球同步上市了，而且呢，这也是 2K 系列的20周年，系列在不断的进步，只为游戏能够更接近真实的篮球体验和文化。同样呢，也相当重视了中国市场，除了推出官方的中文解说之外，在这一次的生涯模式当中也加入了各种各样的中国元素。 抓住这个机会。 Wait, what did you say? 此外在游戏的梦幻球队模式当中也迎来了全新内容。在收集了大家的关注点之后，发现新款里最吸引眼球的就是全新的辉煌生涯模式，它会让你有一种 RPG 的代入感。虽然以前也有 RPG， 但是现在会显得更有故事成长性。它是从中国到 G 联赛再到 NBA 的心路历程。所以如果你也是 2K 当中的一员，那今天这个消息无疑是奔走相告。如果你还对这个 RPG 的游戏不是很了解的话，尤其是女生，恰好你的另外一半很喜欢篮球，那就想办法去 PSP 的 Steam 找一下购买方式吧。 人保车险服务又升级，推出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 我是人保新服务专员，我的工作呢就是每天在事故多发路段沿街巡查，第一时间解决交通事故和车辆故障困难，主动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者理赔协助服务，用我的专业知识帮助大家解决理赔难题。 行车路上有人保，放心出行没烦恼。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在北京这座城市，每天上班出差谈客户，哪还有时间装修房子？ 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呀，从装修到入住，设计师全程跟踪服务，家具风格随意选，家电和家具全配齐，这叫上班装修两不误，关键还能保证漂亮有颜值。 上班族装修房子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不用请假，拎包入住，颜值高。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东四环四元桥到四方桥北向南方向，东五环环铁桥到远通桥北向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四九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四九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我是下午5点和你一起告别工作的人。Goodbye World。 我是5点半带你一起去发现这个城市的人。王牌新发现。 我是傍晚6点有可能请你吃饭并且给你发福利的人，白给100块。 Goodbye World。 我是5点半带你一起去发现这个城市的人。王牌新发现。 我是傍晚6点有可能请你吃饭并且给你发福利的人，白给100块。 我是走心6点半偷故事的人。音乐素描主播私房歌。2018年娱乐最王牌。 我是傍晚6点有可能请你吃饭并且给你发福利的人，白给100块。 我是走心6点半偷故事的人。音乐素描主播私房歌。2018年娱乐最王牌。 跳出了书袋框框，放下习惯，只要需要一点光亮。不是空空的理想，放下新鲜感，看让路看一看，让我发现 今天我们的预热题很简单啊，待会儿我们让听友来回答吧，就是周杰伦的漂移是不是大灌篮的主题曲。而接下来的这5道题已经准备好了，看看他能否挑战成功。请我的听友进场。据我们的导播姐说，他今儿接电话的时候特别的激动。 对，我们来听一下， 哎， 心情如何呢？ 哎， 嗨 ，Hello， 哎， 我刚才已经尖叫过了，然后我非常激动。 好了好了好了，没必要没必要，就是我们尖叫一次就好了，好吧？ 就是特别遗憾的是，每一次我们这个接通电话的时候，都是2度过了情绪之后的收听效果。 对， 但我非常激动。 嗯，怎么称呼你啊？ 啊，侯， 姓侯。 好的， 小侯， 小侯要稍作准备，马上我们要开始今天挑战，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好吗？ 加油加油加油！ 5道题的时间，看看你是不是能够全部答对，赢走我们的300，对不对？ 对对对对， 现金红包。 知道我们第一道题一般都是套路题， 对啊。想想看，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问答。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四九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四九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秋天会让你想到什么？想到什么？巴士、驿站、长街，还是夜色里的人群？或者小酒馆里的音乐， 这些都可能成为画布上的元素。万物生长的植物也都会在这个季节盛装出席，风也会比往常显得更有态度。娱乐最王牌，续写秋天。 好，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接下来来到我们今天的白给一百块，请我们听友进场。 Hello， 你还在 ？Hello，Hello，Hello， 好了，久等了。现在我们心态应该已调整不错，从一声尖叫啊，是我吗？到现在已经可以相对比较淡定的跟我们对话了。 是的，理智的答题才能够打出一个好的成绩，加油。 好。所谓投资需谨慎啊，嗨，听哪我好，接下来我们要加油了啊，五道题，准备好。 请听题，由天桥艺术中心举办的老舍戏剧节将会在9月7号到10月27号亮相首都舞台。请问参演剧目《天下第一楼》当中故事的发生地福聚德餐馆是一家烤鸭店吗？ 是吗？ 是。 好。 是。 答对了，第一题我们基本上不会有别的答案啊。 我觉得这也是在生活在北京的常识题。 对，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二题。这个华晨宇你了解吗？ 嗯，不太了解。 好吧，那来听听看啊，你了不了解这件事情？歌手华晨宇上周末刚刚在北京举办了演唱会，华晨宇的昵称呢是花花，请问他的歌迷是被叫做花粉吗？ 不是。 哎，不是说不了解吗？ 对呀、啊。 那、这个他的歌迷是什么呢？是外星，是火星人啊？还对， 同样都是外星嘛。 对，这个华晨宇在比赛的时候，因为叫火星弟弟嘛，所以是火星人。好，第二题也答对了，接下来进入第三题。 第三题有关于吃的，是吃四川老火锅，很多人都会点一种食材叫做耗儿鱼，请问耗儿鱼是一种耗儿鱼是一种淡水鱼吗？ 是吗？ 不是。 答对了。就是不好意思啊，首先艾科刚才念的这个好鱼念成这样，我 好耳鱼。 请问你是怎么去火锅店点这个菜的？服务员帮我来一份好耳鱼。哎，哪儿的口音你这是？ 因为刚才突然之间声音就压低了一下，就 好 耳鱼， 好耳鱼， 好耳鱼。 行，没事啊，反正他答对了。 总之他是一个海鱼就对了。 对，好吧，你答对了，现在你可以选这个拿走一半去吃好耳鱼啊。天津味出来了啊，也可以选择继续拿走300，你怎么想？怎么样？ 见好就收吧。 对，见好就收啊！吃火锅也是吃差不多就得啊。 对， 150能吃个五分饱。 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接下来这两道题其实都还挺简单的，你要不要试试？ 真的吗？ 好吧。我觉得我忽悠了他，其实不是。好，我这样吧，我也不忽悠你，再给你最后选择的机会，3、2、1，你 不了。 我是多想把这钱送出去， 已经很久没有送出去了。总之，要谢谢你， 好吧， 150块钱， 拜拜， 拜拜， 好吧，就这么，我就你看我多大方，我就其实明明已经把他忽悠了。其实接下来这道题， 要不要试一下？ 对，他还在线上吗？嗨， 在， 我还在线上。 这样啊，你已经算你赢了啊，但是我想让你试试看，如果这两道题你真的答的话，能不能答对，好不好？ 嗯， 咱们试试看啊，这个就不算真正的这个得分了，好吧 ？OK 啊，来。诗人李白有一句，有一首名诗叫做《梦游天姥吟留别》。 老了。 再说一遍是吧？ 母，错了。 对呀、啊，不要跟我争啊！这个天姥山是位于浙江省吗？ 哪位于浙江省？ 天姥山 就是那个字，那个字是姥姥那个老字，那是哪儿啊？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跟姥姥家离得很近，是吧？ 他回答是错的。 你答错了。来，让你感受一下这个音乐啊。如果你选择继续的话，你下场就是这样啊。 还好。 好吧。 要救救 本心态特别好，但是我们还是会有150的小红包发给你。然后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人领走我们的这个现金了。 对，300也不是很长时间，就几天而已。谢谢你，预热题。 谢谢。 周杰伦的《漂移》是《大灌篮》的主题曲吗？ 啊，不是，是《头文字 D》。 谢谢参与，再见，拜拜。 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四九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四九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今天的奖金有一半150元的现金红包已经被我们的一位听友，刚才那位这个从尖叫到淡定，然后见好就收的小猴来抢走了。 对，所以今天我们要发出很多个了嘛， 五个小红包啊。对，就是天女散花是因为一道音乐题马上要抛出了。这道音乐题很简单，但是要求你们反应的速度。好不好？ 今天要回答的是歌名呢，还是歌手呢，还是歌词呢， 还是一段我们不知道，还是一道我们突然临时想到的现挂的题呢？ 可以。 哈哈，我们俩相视一笑，我露出了这个诡异的邪恶的笑容。 总之就是大家现在要回复这个是或者不是都是错的。 好，我们来猜一下艾科接下来要唱什么歌。 高了， 保证你们猜不到。 非得要跟这个挂钩吗？ 好，我们准备好前奏啊。 三， 先准备好，然后手机对话框到白杰 FM。 阳泉白雪的白人节，狄仁杰。 好， 三二一。 问题很简单，请你告诉我，这首歌里面出现的树是什么树？ 这太难了吧？ 没有啊，只要知道这首什么歌，想想第一句的歌词就想到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棵树呢？是柳树呢？还是什么槐树呢？还是什么树呢？ 如果对这个歌词不太熟悉的话，可能是想到大树。 我是你先坐窗前的 一棵大树。是不是还挺押韵的？ 大叔，你还大嫂呢？得。 一闪一闪亮晶晶，留下岁月的痕迹。我的世界的中心依然还是你，一年一年又一年，飞逝尽在一转眼，唯一永远不改变是不停的改变。我不像从前的自己，你也有点不像你，但在我眼中你的笑依然的美丽。日子只能往前走，一个方向顺时钟，不知道还有多久，所以要让你懂，我依然爱你就是唯一的退路，我依然珍惜时时刻刻的幸福，你每个呼吸每个动作每个表情，到最后一定会依然爱你。笑依然的美丽，日子只能往前走，一个方向顺时钟，不知道还有多久，所以要让你懂，我依然爱你就是唯一的退路，我依然珍惜时时刻刻的幸福。 些时光是我这一辈子最美好的，那些回忆依然无法忘记，我依然爱你，这是唯一的退路， 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好了，我们要揭晓正确答案了。 刚才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 老 狼 的模范情书， 对，经典的一首歌曲。第一句歌词是什么呢？ 老狼想不起来，你想说什么？ 到底是什么树呢？ 老马。这树呢也是千奇百怪啊，什么有人说的槐树、柳树，还有橄榄树。 当然我们今天打卡内容也是和这棵树有关。 先坐窗前的那棵橡树， 橡树，曾经有首诗啊，致橡树，那个橡树。 我泪是手边的树，我是你春夜注视的那段蜡烛，我是你秋天穿上的楚楚衣服，我要你打开你挂在夏日的窗，我要你牵我的手在午后徜徉，我要你注视我注视你的目光，默默地告诉我初恋的忧伤，这城市已摊开它孤独的地图，我怎么能找到你等我的地方，我像每个恋爱的孩子一样，在大街上琴弦上寂寞成长，我像每个恋爱的孩子一样，在大街上琴弦上寂寞成长。

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下班快乐，我是麦杰， 我是艾科， 音乐素描。哎，我们在今天分享文字之前，还是期待大家能够关注我们的打卡的时间。 对，我刚才陆续 是要稍晚吗？ 对，已经上传了。刚才我陆续看到有很多朋友发来这个打卡的两个字，然后收到是昨天的照片。 对， 然后我们每天基本上是在18:30的时候才会把这张当天的图片PO上来。 对，然后真是有朋友想来集齐五张卡换到小红包，没关系，你们真的如果每天都把我们的卡集下来，然后发到朋友圈，截图发给我们，是真是有机会拿到小红包的哈。 对，而且我刚看到有朋友就把自己的头像已经设置成我们的打卡照片了。 嗯， 还挺浪漫的。 好的，谢谢你们发送打卡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白杰 FM。 今天的这张图片是和今天刚刚临时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事件啊，今天刚刚离开人世的单田芳这个老师有关系的。 上面有一句话，希望能够打动你的心， 是 青春散场， 但是呢我们的人生还要且听下回分说。 对的。 好，扎心了，老舍。今天继续分享文学大师老舍的精彩描写啊，这个其实他的笔下呢真是包罗万象，气象万千。 嗯， 每天其实如果只是寥寥数语，很难 get 到他的精髓。嗯， 对，不过呢老舍笔下最生动的就是他那个年代在北京城里生活的老百姓，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分享就从人物入手。昨天给大家介绍了一位大哥范特别足的张大哥， 今天是一位叫人路哥啊。短篇小说歪毛里面老舍讲着自己去赶集，无意中碰着自己的发小，就是人路哥，如今是个落魄的文人。他是这么写的：去年旧历年前的末一次集，天很冷，千佛山上盖着些厚而阴寒的黑云，我没事儿想着集市去看看。集南边上有一个地摊，摆着几本书，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走过去翻了翻那几本书，都是旧的英文教科书。我心里说，这大年下的谁买旧读本啊？看书的时候，我看见卖书人脚一双极旧的棉鞋，可是缎子的。他穿着一件灰色的棉袍，很单薄，头上顶着没有人要的老式的帽头。在他的身上，我看到了千佛山南域的墙，山上的黑云结成了一片清冷，我好似被他吸引住了。我知道，走到他的跟前，我也未必敢端详他。他身上有那么一股高傲劲儿，像破庙似的，虽然破烂，但是仍然令人心中起敬。 在这篇小说当中，其实最传神的句子就是这个比喻句，来说一个落魄的文人，虽然衣衫褴褛的，却气质很高傲，就像破庙当中，虽然破烂，但是仍让人心中感觉到看到他就肃然起敬。 嗯，非常的传神的比喻哈、啊 嗯。 好吧，文字分享完了，打卡的图片也已经为您准备好了，只要回复打卡两个字就可以收到。 记得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节第零节，今天的惊喜图片等着您。 歌声就在彩虹的下面，继续走吧， 继续走， 再快一点， 再快一点。 热情的土著人已经把篝火点燃，继续走吧， 继续走， 挥动衬衫， 挥动衬衫。 那些神奇的歌声在把我召唤。 这样的 罪，悲不过 穿了衣裳，彩虹下的人不会迷失方向。 有人问我们打卡图片，你的王牌俩字儿上哪儿去了？ 等着你们来接。娱乐罪什么呢？怎么 我觉得这个你的笑声特别好，就缓解尴尬特有用。打卡图片的王牌俩字儿去哪儿了？就在 FM97.4。 嗨。行，我想刚想说就是你们、嗯、你们就是我们的王牌。 是的。嗯、 啊。打卡两个字换到一张图。可以发到朋友圈，如果你们不嫌弃少俩字儿的话。 记得锁定白杰 FM， 阳春白水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嗯、今天的娱乐最王牌是娱乐最，等你们来接。 马上是我们的主播私房歌。 招商银行联合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优化税收和金融服务营商环境。招商银行首金银行推出实时缴税业务，北京地区企业和个人所有已申报税款，不限税种、税目，均可通过招行首金银行缴纳，如需凭证还可到招行网点实时补打。手机缴税一站办，营商环境尽改善。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主播私房歌 回来了，这里是我们的娱乐最王牌，依然是我们轮流推荐歌曲的时间，从艾克开始。 对，我们要说一下我们的游戏规则吗？就是大家必须要给我们的分别介绍的歌曲来打分，1到10分，依次来进行评分。 对， 然后输的那一方呢，就要接受这个惩罚。我们的游戏规则嘛，就是大家必须要给我们的分别介绍的歌曲来打分，1到10分，依次来进行评分。 对， 然后输的那一方呢，就要接受这个惩罚。然后惩罚的内容呢，就是要回答大家提出的一个问题。 是，今天好像是要你挨罚、嗯、对吧？ 是。 好， 哎，昨天不是就我挨罚吗？ 哦，对对对，今天是我，不好意思。好， 差一点被透露了。 来吧，先从你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开始。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第一首歌是来自卡奇社的《日光倾城》，我觉得也很符合此时此刻，日落山下的一个气质吧。我今天看到朋友圈分享的 一句话是：“日光未倾城，醉梦已清醒。”特别适合这首歌。 放从地处回家稍纵即逝的快乐，转动的车轮它载着我，偶然遇见月光倾斜的苍白色， 这首歌日光倾城啊，我觉得对于卡奇社、嗯、这样一个我至少我觉得是非常有标签的一个组合。 是的， 曾经做客过我们当时的一个节目叫十点说唱团。 哦、啊、没想到就是我以前就是接触到他们的音乐的时候，从他们的音乐听到了后海大鲨鱼。 哦， 风格还挺不一样的。 对、嗯、现在有哎，就是大董，这也是我们，这真的是我们十点说唱团当时我们一起创立这个节目好朋友。 嗯， 大家也发微信给我说这个，说现在就 Fly 太有才了，他现在做音乐制作人的艺名叫鹤，就是这个仙鹤的鹤，这暴脾气。哦、这首歌得分我看了一下，平均下来的话呢，应该有差不多7分到8分。 对、嗯、所以说还算不错了，就是看来明天就是又是你了， 8分。 的关系，你要赶紧要推荐今天的第二首歌了。 嗯，今天第二首歌应该对于大家而言是比较熟悉的一首歌。嗯，就像你锁定了一个歌单之后，就去很难去改变它，除非它在细节当中做了一些小小的处理。所以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叫做 Hey Jude，嗯，但是呢版本不同，是来自 Imaginary Future 和 Kina 的版本。来听， 不一样的，不一样的一个唱法。嗯，一到十分，你给几分？ Don't make it bad. Take a sad song and make it better. Remember to let her into your heart. Then you can start to make it better. Hey Jude, don't be afraidYou were made to go out and get her. The minute you let her under your skin, then you begin to make it better. And anytime you feel the pain, let you refrain. Don't carryUpon your shoulders. For well you know that it's a fool who plays it cool by making his world a little colder. Na na na. 只要原版的就是感觉就是唱 Hey Jude， 然后不要难过，不要悲伤，走到外面去晒太阳。 嗯， 感觉这首就是睡吧孩子，睡吧睡吧， 差不多。就是有一段时间我是单曲循环这个版本，然后把它想作为这个闹铃，然后因为就是从睡梦当中慢慢被这个声音唤醒的感觉，想象当中会比较唯美。 是，好吧，是可能你是对于音律音符的这个理解啊，少了一些坚定啊勇敢的气息，多了一些温柔的力量啊。好了，今天艾科呢两首歌加一起得分不低，这首歌的得分因为有经典的曲式这个曲调啊做基础，也得到了八分。 这我就放心了。 接下来我来推荐了啊，也是和你刚才推荐的这首有点像啊，就是也是重新翻新的一个版本。当然，这个翻新也指的是很多年前的翻新。现在看来，它也是一首纯纯的老歌了。原版是邓丽君的演唱，而在95年的时候呢，王菲的一张专辑其实翻唱了很多的老歌， 嗯， 然后都是那种浓浓的，就是港式歌厅味道。然后呢，这首歌同样是致敬邓丽君的一首翻唱的作品。但是我其实觉得说，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但是它的编曲依然会让你觉得，在沧桑当中呢，却透着一些新鲜劲儿的感觉。你们可以感受一下这首《黄昏里》。给我的分，我的推荐的歌也打个分啊，一到十分你会给几分？ 我突然间发现大家都是组团来整你的， 就想听我说大实话是吧？啊， 只是你在哪里，难道你一把 上我要回答问题了，对不对？ 是。然后我看总结了一下，我等我和大家分享这个问题。 好好好。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 key 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好了，欢迎回来娱乐最王牌，我们的主播私房歌。前面一首歌我的得分是7分啊，相对来说是输掉1分了，但是还有一首，不着急啊。接下来我先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啊， 就我总结了一下，大家问的一些问题都是五花八门的。总而言之，想问老白说，做了这么多年电台 DJ， 有没有出现一丝的疲态？就有一瞬间。就回答完了吗？ 回答 好敷衍。 有 就可以分享一些故事啊，就那么一瞬间就不想干了。领导有没有在听 啊？就是有，真的有。 嗯， 对，我经常是这样， 怎么克服？ 就偶尔会有这样的情绪，说哎呀，就是你一直在做一件事情，然后做着做着做着会突然有一天说不想干了，就把东西不想干了，然后思摸工作重要，工作重要。 最后是什么就战胜了你这个心理？ 我跟你说，多少人都会有情绪，比如说有的时候你会想说，哎，一段生活你觉得枯燥无味，你会说、就是不想过这样的生活了。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你的一段生活或者你的婚姻状态你疲惫了，可能说哦不想过了，不想过了。有可能说我觉得啊活着好烦啊，不想过了，不想过了。但是转头又是新的一天，你还是得去继续做你应该做的事情。 对。 而且我想说的是，当你把一件事情当成是一个工作或者是你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的时候，你难免会有疲态，但是如果把声音这件事当成是一个事业或者是你的生命的话，我不能不活吧，就是说话这个事儿，我得说吧。 对， 对不对？ 我觉得还挺符合你之前本来想准备分 生命的话，我不能不活吧，就是说话这个事儿，我得说吧。 对， 对不对？ 我觉得还挺符合你之前本来想准备分享的这首歌。 对，彩虹下面照 雷，对对对， 刚才我们放过了嘛、所以接下来我觉得这首更适合。就是叫 Let's Be Young。 Kicking off our shoes, stroll around the moon, I'm a little tune, singing la la la la. Let's go climbing up a tree, jumping in the leaves, scraping up our knees, singing la la la la. 就是不会觉得好像坐在直播间的时候觉得说哇我已经做好多年了，就是每一次打开话筒的时候都觉得说其实你也有很多不懂的东西，然后每次都觉得说啊这个直播间这是哪里，我来过，我在哪儿，我是谁。 你这个有点太浮夸了吧，严剧。但总是觉得说好像在做一些准备工作的时候都会出现一些疲态，但当坐在这一刻的时候就觉得生活又 reset， 重新开始。 所以你们没关系，叫我白森岁吧，这证明我还有好多年好多日子可以过啊， 时刻保持一个新鲜的稚嫩的自己。 对，希望如此。就像我们今天打卡图说到的那样，就是真的是青春已散场，但是我们的人生且听下回分说啊。单田芳这个老爷子离开了，但是我相信人生的这一出评书还得继续的说下去。 是的，如果你对我们今天准备的歌单非常感兴趣的话，可以继续锁定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百人节第零节，稍后呢会有歌单投上来。 对，这首歌呢得分是8分啊。就是 Let's Be Young 啊，所以今天我还是输了，明天我接着回答问题。 耶，学到很多问题，一定要准备那些很刁钻的问题啊！ 你们可以想一晚上的时间。另外，回复打卡图片会发到你们的手机上。今天就是这样了，谢谢你的收听。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我是艾科， 是白姐， 拜拜，明天见， 拜拜，做我的年轻人。 All you have to do is be young, be a kid. 动人的旋律，暂停流动的时光，精彩的演绎，雕刻美好的记忆。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公益演出第12场，9月15号晚，国图音乐厅，时光四重奏音乐会，敬请期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即有机会免费申请门票。 你是否整天吐槽却毫无改变？你是否立下了 flag 却依然止步不前？是时候重新定义自己的生活了。